恒生指数报24,593点，升227点，总成交金额89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0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1.2跌3.8，美团点评159.7跌4.5，阿里巴巴212.2升1.2，小米集团13元升3.4，盈富基金24.98升2.6，中芯国际19.64升9.6，汇丰控股39.8升9.5，友邦保险71.4升4毫，中国平安81.1升5.5，港交所293.8升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805，瑞士法郎8.12，澳元5.421，加元5.747，新西兰元5.043，欧元8.8173。每百日元对港元7.0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14。日经平均指数报22,863点，升167点。港金现价报15,82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74美元，卖出1,709.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观塘开源道去码头方向，跟住考明街嘅快线啦。由于较早时路面下陷，咁而家嗰度嘅快线啦系封闭咗噶，就系开源道去观塘码头方向，跟住考明街嘅快线系封闭咗。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而家嗰度咧系比较挤塞一啲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多车，龙尾现在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都是比较多车繁忙的，龙尾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隧道较早时就曾经封路清理路面的障碍物，现在沿着将军澳道去将隧方向，九龙入口那边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接近东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车都缓慢，龙尾去到常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mme Five 玩得好认真。 天爷，你会点形容 Gimme Five 咧？ 奇情。 想分享一下呢段都几难忘嘅经历，喺个餐厅忽然间咧有四五个男人咧起身啦，喊打劫。 吓！ 咁其中一个人咧见到系有把枪嘅。 哇！ 系咪咁奇情啊？ 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天怡、子豪、歌城嘅 Give Me Five， 你咪知咯。 我系 Lisa 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六月新乜分？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有一种口头禅叫桂花甜， 即系咁啊！ 即系点啊？ 你明唔明我讲咩啫？ 唔明嘅。 喂呀！ 喂乜嘢啊？ 咁唔系几好咩？ 有几好啊？ 桂花甜嘅口头禅仲有好多种，想学习嘅话，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甜，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呀，我都未讲。 骚动音乐。我自由唱出诗句，留住你昨天心碎眼泪，不识趣，穿上眼里的不对，放下遗憾今天再出去，声音太多 想从此抛开天生，占有欲望，欠债主。 嚟到下昼嘅三点十四分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揾嚟嘅有 Per Se， 有佢哋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反之嘅就系世界大乱之后啦，我哋同地球之间可以点样一齐相处呢？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嘅名称咧叫做无穷。至于跟住呢一首歌咧，咁啊两位嘅音乐人其实都系响隔离期间啦 ，stay home 期间一齐合作嘅作品嚟嘅。亦都是跨越了半个地球咁远，一起在 FaceTime 入面写的一首新歌，都是讲我们同地球之间的关系。来自黄千婷，《人类灭绝日》。 分裂，寻求分别，灵魂如果交接，人和人多一劫。曾祈求可否生生不息永续命，天主可否发号令叫世界刹那停？也许瞬间更太平，时辰来到，世界快要给毁灭。逐渐，每日逐渐的分裂，临别仍在寻万年历来新一页，无谓前进，如日头消失在天。我躲进漆黑之中的漩涡，你尚有半秒再次靠近我，说了再见，你要好过。清楚这一分钟总需调转方位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假使一出生已被尘土换埋失身体不想更坏不清楚新一天世界更快更快 他就同另一位嘅音乐人 Kenny 一起合写嘅呢首新歌 ，featuring 嘅有秦兴敏，弥漫住一种嘅不安感觉，亦都系有一种世界就嚟毁灭之前嗰一种嘅警号啊！跟住呢首歌咧，就将嗰种不安感咧，除咗讲现实生活入边，仲蔓延到网上嘅世界 ，Serena。 Hi. get it out. Sometimes you know the feeling can be so fine, do without. Fun times that it can make you sad in your mind. Baby, let your soul free, be anyone you wanna be. Baby, do it right now, no what if, no maybe. You wanna be a satin doll, sophisticated lady. Let it out one time, just go crazy, baby. 之前听过有嚟自 Serenity 有佢新嘅呢首派台作品啦，叫做《网络安全隐患》。系嘅，系有种不安感嘅，但系佢希望可以珍惜你同佢喺网络之间，嗰种系缘分。新歌入边咧有一句嘅歌词嘅，叫做请抱紧压抑里的你的我的网络缘分。算系一种嘅提醒嚟嘅。世界上你控制唔到嘅嘢有好多好多。所以他希望用他的作品呼唤你那种的爱，同埋提醒你记得他要释放自己。延续翻头先那种的 retro 的味道，同埋那种释放的味道。有林憶蓮深夜夜，有啲咩嘢未敢做嘅，不妨试下做下。苏 J 加埋钟舒淇，禁区。 灯光暗星色近，不要心悸，就算连你虚伪，夜来心都想你归。 想要脱鞋留下半句，谁踩准这禁区，为着做梦根本不要分碎，用我生活你混浊了的眼泪，容许我的感性寻觅结界的异地，迷途走进你的山里。甚兴奋那点一碰丧志，指尖一身深深刻刻刺破这几百个汉字，神曲盛世都给我气质，日太广夜很黑，没规则可以迷人是你而未欲试，但还没假冒你亦要共我试一次，随戒指换新衣，自己不羞耻，你我与陌生的城市来禁区碰上这刻春风得意，最怕世界处处有警示，断断字字傲慢话语摆进处我心虚未处，停留在风中的 ecstasy， 你与我是是是是与忘记天国有天主，我一早得救吧，谁也不需得到谁宽恕，舍弃难情歌宠我陪我知道，困于意点点尽旋涡，何苦再静坐，人生总要出点错，吸口气吞吧缘分身体，无地是每一滴的惯例，迷宫里不可一世，呼口气专心渐闯尽身体， 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冇新增本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唔会召开疫情记者会。警方继续调查西贡早上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涉嫌开车撞倒事主的26岁私家车司机被警方以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而拘捕，已经获准保释候查，7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事发在早上大约6:20，男司机开车沿着惠民路往西贡方向行驶，据报撞到正在过路的76岁男子，他的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其后不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沙中线工程最新进展，多名议员关注政府会不会因为红磡站工程问题向港铁追究，亦都有议员要求问责官员下台。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說，政府正是研究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最終報告，如果確認港鐵需要負責，會按委託協議跟進。另外，有報導指東鐵線上個月進行新信號系統測試期間出現故障，陳帆確認事件發生在上個月23日和25日。他說政府已經要求港鐵提交調查報告，機電署亦都會作獨立調查。美國黑人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起多國民眾關注，澳洲悉尼有團體發起週末在市中心集會聲援黑人，預計大約有10,000人參加，但是新南威爾士州政府和警方以增加新型冠狀病毒傳播風險為由，向法院申請禁制令。大會負責人說已經呼籲集會人士戴口罩，亦都要嘗試和其他參加者保持社交距離，但是州長說示威者不能夠保證可以遵守衛生規例，因此要求法院將集會視作非法活動。有民眾批評當局扼殺言論自由，認為病毒雖然危險，但是種族主義同樣都是，表明會繼續參與活動。總理莫里森呼籲民眾不要參加集會，認為有更好的方法去表達情緒，不應該令到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處於危險之中。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和有幾陣驟雨，天氣炎熱，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较大，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71点，升406点，总成交金额1,03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0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3.8跌1.2，美团点评159.7系跌4.5，阿里巴巴212.6升1.6，小米集团13.04升3.8，汇丰控股40.25升1.4。盈富基金25.18升4.6，中芯国际19.76升1.08，友邦保险71.7升7.5，中国平安81.55升1，港交所294.8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9.39，瑞士法郎0.956，加元1.348，人民币7.085。英镑兑美元1.267，欧元兑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1。日经平均指数报22,863点，升167点。港金现价报15,82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92美元，卖出1,71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由于管道内隔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虽然拖走咗，咁但系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都系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近海丰园。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在开源道去观塘码头方向近住考明街的快线因为有路陷，现在大家的交通非常繁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的交通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龙尾丽业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以及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

又嚟到我哋今日呢个环节咧，就系、是、除咗有得听之外咧，仲可以上我哋港台嘅网站啦，苏导音乐嗰个 page 嗰度咧，仲有片睇噶。 好开心啊！我哋今日嘉宾有超峰， 好 耐冇见啦，真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啦，我哋同啲 artist 都好耐冇见。 系啊， 我同啲朋友都好耐冇见。 系啊，但系咧，我今日再见佢嘅时候咧，倾咗两嘴啦。我发觉佢啊，而家嗰个气场入到嚟咧， 系 好温和啊。 系咩？ 好 calm 啊！你佢讲嘢个通啦，越嚟越温和啊！ 系咪因为 M V 系俾女主角虐待 咗啫？攰咗咋？ 我反而就系谂紧会唔会其实系即系同你，譬如你而家又即系跑下山啊，然之后开始有 meditate 啊等等呢啲，会唔会真系令到你个人诶个思绪好清晰啊？诸如此类咁样。 我谂如果整体上系嘅， 系。 因為即係全部都係自己俾自己避靜啊，同埋脱世啊嘅方式噶嘛。因為你即係老土啲講句，即係紛擾嘅環境、紛亂嘅環境咧，就最容易就亂諗嘢噶啦。係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跑山啦、meditation 啦，就係、即係觀翻自己咯，入翻自己。咁、而跑山嘅一個好勁嘅作用就係你會覺得原來。糾纏住自己嘅啲問題咧，你見到啲好遠嘅景啊，覺得自己好渺小嘅時候咧，你做嗰啲問題就會越嚟越少噶啦。 哦 ，OK， 對你譬如可能係音樂方面會都有啲，或者演出啊等等，其實都有啲幫助到噶。其實即係嗰種冷靜啊，或者對自己認識多啲啊等等嗰啲都。 如果真係演出真係要幫手嘅咧，就即係 meditation 咯。 係啦， 我好記得噶，即係紅館前 係 驚到咧。真係驚到咧，咁真係要俾一個方法去自己靜，就真係咁。我三個兄弟好明㗎啦，咁、我就喺個喺個房嘅盡頭咧，就熄咗一排燈啦，咁、就坐低咁啊靜咯。咁有咩事就叫我先生小吉啦，我同事係啦，有事叫我先啦。咁即係佢哋知道我用呢個方法，先至去到一個舒服嘅狀態咯。 OK， 今日就唔使啦，因為今日都係 casual 啲啫。 我哋唔會俾壓力你嘅。 係啦，咁因為今日超峰咧都準備咗四首歌啦，當然一間就會係包括佢嘅新嘅派台作品《日明》啦咁樣。咁但係第一首咧，其實因為今日叫佢邀請佢揀嘅，佢揀咗一首就係《廿八天》。 《 廿八天》其實嗰陣時都係好講你自己性格啊嘅一首嘅作品嚟㗎啦，都算 係。超講因為其實因為係幾年前嘅作品嘅，亦都係呢個 demo 耐啦。其實好似係一個以前寫俾自己嘅信，未來嘅自己睇翻咁樣，係啦。其實每一刻都係嘅，因為嗰陣時經歷咗一啲心理上啊，唔係一件實質嘅事情，但係心理上一個好重創嘅關口，覺得自己價值好低啊，覺得真係去到一啲啊！我究竟活著嘅理由係咩咧？即係唔係想死、而係即係唔好誤會、而係究竟我生存係有咩嘅方向咧？即係 lost 咗一個咁樣嘅點。 OK， 咁真係好似廿八天 MV 咁樣。點床點隻啊，係啦係啦，然後再點床點隻，即係真係碌咗差唔多一個月，但我記得嗰件唔開心嘅事情咧，喺唔夠一個月就完成啦。咁、所以就好似有靈感寫歌咯，慢慢將我想同自己講嘅嘢，或者喺我可以站起嗰一刻嗰、個動力。記載住佢咯，我希望係記載住佢。咁有一天，當我自己真係有啲唔掂嘅時候，就揾一樣嘢，即係自己安排定啲藥先咯，良藥係啊，良藥咁樣。 OK， 但係而家你開始即係會成日去觀照自己咁樣噶啦嘛。咁會唔會可能就發覺，咦？幾年前你有呢首歌嘅時候，同幾年後你再唱呢首歌嘅時候，已經發覺，咦？我又成長咗好多咯。我可能面對呢啲嘢嘅時候，我更加冷靜咯，咁樣。 少少啦，但係其實都唔係好成長好多。人係總會犯，即係不停犯重複嘅錯誤。 係， 即係譬如話我自己，我係處女座啦，都係啦。係。好多時都會成日好想做好啲，但係偏偏係好多限制， okay. 而令到自己好猛，自己好辛苦。別人不知道㗎，我就算講完俾你聽，唉嘥氣，你唔明㗎啦，一定係咁樣。咁好多關口就係去到咁樣，而會鑽牛角尖咯。咁、所以呢個係我諗係畢生嘅功課，畢生嘅功課。 咁所以如果你喺屋企聽緊或者睇緊嘅時候，你都有。少 少類似呢一類嘅煩惱嘅話咧，嗱、你可以保持一個打坐嘅姿態，然之後咧，但係你唔好熄咗個電腦喎、 啊， 你聽住超風唱呢首歌俾你聽， 就打字， 係啦，睇下配合埋你個呼吸，睇下會唔會感覺良好一啲。我哋先將個時間交俾超風啊，有呢首《廿八天》。 想要崩溃的你，就算心劝亦可肯淡气，想要死一下沉不住气，母亲会落魄半生泪满披，第四日心已死看出戏，多痛恨世界从无道理，第八天好转了，能凭来靠近拍双臂，心知道在翻身，而美却又片刻回味，这一杯尝得到失去，亦也算一种福气。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试试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胜悲，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运气，经历了觉悟太少偏差远，人总要试尽百般滋味也算合理。在世上可靠触摸心理，赚到几倍利多么好戏，一瞬间只要沉不住气，作赌注误了一生极痛悲，生与死仿似无常天气，当抉择永远全由自己，乐与悲不必理，云雾里任意飞、哦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试试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胜悲，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温馨，不用怕每日的紧张一口气，挫败痛作试炼那用逃避，演好这出戏、哦哦哦、放任剑力去闯开每个心扉、哦、哪怕冷性大气，只建立新天地，放纵去做你，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试试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胜悲，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别靠天冲可以成大器，失落到过也八天终止伤悲，重新振作又见好天气，再放任飞，何时学会心透彻明媚，回到起点向天空再飞，能创造传奇。 有冇calm啲啊？而家個感覺 有，其實我見到佢已經好calm嘅。 感謝你。 唔係因為佢頭先都話入嚟之後個氣場，你真係 feel 到好似好鬆。 係唔係 啊？ 即 係 由森由大森林之間收斂翻嚟嗰種感覺。 同埋你聽佢講嘢咧， 係 我哋點樣去到觀照自己？咁同埋我自己咧，真係有一個煩惱事咧，即係佢把聲好令到你舒服啊！而家咧， 係啊，好中意聽你講大道理啊！ 係啊，所以咧嗱，你有首新歌啦，新歌去到最後嗰一句都係 Namaste， 係啊，真係 嘅，係啦，呢一首歌叫《日明》，係啦，其實都係講緊少少訴苦水，但係就似係感情上面嘅瓜葛多少少啦。係 本身其實冇諗過係，因為其實想寫一個人物嘅性格嘅，嗰個性格咧就係、是。其實又想有啲要表達，但又怕，咁同埋係好多嘢都即係好多嘢都係俾自己嘅即係 yes man 啊，成日都想 唔識拒絕人， 係啊，即係佢係一個 yes man 嚟嘅，佢係可能遺留落嚟，即係其實我覺得香港或者中國人咧好多有呢種文化，就係、是、譬如話我細細個咧，老師會教我哇，好靜喎！呢位同學幾乖喎、靜就係乖咩？係 咯，係 咯。咁又或者 控制啫嘛？ 又或者係或者係哇，呢位同學幾好喎，唔駁嘴喎，係咯，即係遺留落嚟。我爸爸媽媽都會咁講，係啦。咁所以就想寫呢個人物咯，係啦。咁就我覺得日明就係應該係。表面上已經係呢個意思，同埋寫咗呢、這個刻畫咗呢個人物出嚟，即係又要威又要唱，但係哦又要我唔係我而家咁樣，咁就一路發展落去就同 cousin 啊 Nick 啊去創作一個自己即係梁超峰好想玩嘅一個比較 groovy 啲嘅歌㗎啦，咁樣咁就再 develop 落去咯。咁、而demo 嘅歌詞都就啱啱就我好想有一個反差，就係輕鬆嘅面。但系入边系可以抒发嘅，俾你吐吐噗噗噗噗噗噗，系啦，噗噗噗噗完之后，咁就完啦。我希望系未必松晒嘅，就系喘息咯，一口气咯。咁我就想有一个咁样嘅反差，然之后再揾 Oscar 去填词咯。 OK， 但系呢首歌都逼到你一个点就，因为都几难唱。 都係一個 長期都哇好高好高好高好高咁， 喺個長角嘅位置， 真係、 真係搞唔掂，係因為都其實都擔心嘅， 係因為太高音個 key 去到嗰度，係個 key 定係個 groove 先？你覺得？ 個 groove 唔係嘅，即係好多 phrasing 可以玩嘅， yeah. 但係個 key 係因為吊喺一個位中間，而唔係佢要刻意發力嘅，嗰、那個就真係精髓啦。幾、多個人誤導幾多精髓咧？我嗰下就係誤導咯，真係好難，真係好難啊！ 比打陀更加有效。 係啊， 即係 cousin 係幫我好多， yeah. 而佢睇住我點樣去即係衝破一啲嘢咯，同埋每一個錄音嘅 section 都係真係搞唔掂。 Okay. 但係。即意思係好對聲帶好大負荷，因為唔慣啊嗰啲位置，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講咩？你試下用第二個通，然後不停咁用嗰個通去講嘢一日咧，你就會覺得好辛苦。 即全日扮曾志偉啦， 好攰啦， 我都明，好攰啦，全日都咁樣講 嘢。嗱兩嘢都冇問題嘅喎，兩嘢冇問題啊，你成日咧就有問題啦咁。即咁樣意思係 扮得好似， 所以就係一個自己嘅挑戰。不過我就覺得。就達到嗰個效果咯，即係介乎用力但又輕鬆咯，即係同嗰個即係升噶嘛，即係、synchronize 噶嘛。 係、但你講話阿 Cousin 一路幫你好多，亦都睇住你衝破咗好多嘢。嗰啲係就係講緊你對聲帶嘅一種嘅運用啊，定係情緒上面嗰種嘅衝破咗先？ 哦，咁啊情緒又唔使點樣衝破嘅呢、首歌都。 我見你用壓力，然之後哦，超風大個仔啦，佢 handle 到啊。 係啊係啊，即係都係鄧志峰啲比輕鬆鬆嘅嚇。咁但係就即係因為有啲如果 technically 咧就係喺。尾歌曲嘅尾段， yeah, 你要有 build up 嘅層次嘅時候， yeah. 你就要用一個好挨近假嘅真聲， 而嗰、那個。 又要發力嘅咁樣咯，又唔係 mix 通，即係我唔知點講俾你聽。總之就好，對我嚟講係一個衝破。 OK， 由於講俾你聽係真係好複雜啦， 唯有唱俾我哋聽啦， 唯有示範俾你聽啦，係啦。咁如果你覺得你 handle 到，你咪跟住唱咯。 唔係，我唔係咁意思，可能好多人 handle 到，係啊，我啫，係啊， 全部變咗曾志偉。 但我真係好中意佢咧，不斷話哇，真係搞唔掂，但係搞得掂嗰下。 搞得掂， 搞得掂就係咯。 我哋中午時間交俾超峰啦， 搞得掂嘅 新歌啊，《日明》啊。 点着湿棉被，高了千啖味，不如跳起再望落去出气。当下白男又怎算得唯美？对峙要再次转起，打开声就听合，扭咗不用转入，一心征服我宇宙。为觉得难接受，当吹之间但够伸出我乖乖的手。你哋老老老老到爆，被老老见老老到爆，否识那寂寞咒。哦，老老老到爆，差点将 keyboard 打穿舌头，瞓入够。Low low low 到爆，不开冰好滚天发爆，宵夜要吃装爆。鸡髀起细咬，听朝一早要车他翻工，面肿牛。似写完了，想放声，但要高人四出正自庆，正自笑，傻仔不愿给酬金，分过手罢了，何用每日给困扰？写些 comment 啊，讲经讲完了事，分手不是两个字。我被 office 政治都过路不 fancy， 不敢去写告别词。我 low low low 到爆，被 low low 见 low low 到爆，想摆脱这魔咒，你答唔答 ？low low low 到爆，听朝一早要超级得体，面罩牛。其实我知，其实最嬲于我怕事，唇上发紫，仍只当这句诗。奴隶大志，继续不失或更轻易，全是我反刍。啦啦啦啦吧，热辣八波，哎耶哎耶哎耶哎耶。Sing hallelujah， 当天不够，有依靠。We are low low low 到爆，需讲开名有需到爆，沥青避免落爆。哇哇哇哦，晒晒晒气牛，听朝起身要等他起床，再指教。Namaste。 压制某啲中国企业喺美国上市。路透社报道，国务卿蓬佩奥将会警告美国嘅投资者留意中国公司嘅欺诈会计行为，以令到全球嘅交易所收紧针对中国公司嘅规则。蓬佩奥又赞扬纳斯达克交易所最近收紧上市规则，令到中国企业上市难度加大，说有关决定应该成为全球世界各地其他交易所的榜样。 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西带嚟雷雨。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较大，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88点，升421点，总成交金额119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0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5蚊冇升跌。美团点评158蚊，跌6.2；阿里巴巴212.4，升1.4；汇丰控股系报40.55，升1.7；小米集团13.02，系升3.6；盈富基金25.12，升4毫；中芯国际19.72，升1.04；中国平安81.35，升8毫；友邦保险71.6，升6毫。港交所294.2，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823，瑞士法郎8.104，澳元5.426，加元5.758，新西兰元5.048，欧元8.7996。每百日元对港元7.0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74。日经平均指数报22863点，升167点。港金现价报1582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7.78美元，卖出1700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就系喺观塘开源道嘅路面下陷事故咧，已经处理好啦。去观塘码头方向，近住考明街嘅快线已经解封。咁就系开源道路面下陷嘅事故已经处理好。去观塘码头方向，近住考明街快线咧，已经系重开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龙尾排出去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大坑道近住瑞士花园来回方向都系车多些少。而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咧系挤塞噶，龙尾喺天后庙对开。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嗰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排队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仲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嘅带氧体能活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咗四點鐘之後嘅蘇朗夢啦。咁啊，除咗聽之外咧，咁啊，繼續我哋可以睇嘅。 係啦，港台網站上面咧有我哋今日嘅表演，我哋歡迎梁千芳。 Hi， hello。嗱，頭先唱咗兩首歌啦，咁啊，廿八天同埋你嘅新嘅派台歌咧，叫做《日明》啦，係啦。今日咧。現場咧，我覺得係幾有趣嘅，因為我哋第一次都經歷咗。 哦， 佢係第一次唱日明啦。咁而我哋第一次就係見到有嘉賓係帶住自己私家咪上嚟咧。 係咩？第一次啊？ 第一次有人帶私家咪，係啊。 做 show 有見過有歌手會帶私家咪，係啦，因為佢最夾啊，嗰個聲音唔同嘅。係你支咪係咪又係 有咩特別故事？ 係咯 ，OK， 其實個故事其實真係勁簡單嘅啫。係，主要係咧見到一個朋友用得幾好，咁咪買咯，跟住買咯，係啦。講完㗎啦，咁你嗰個朋友咧，係啊，真係講真，你問我啲麥嗰啲咩聲，我唔知㗎，我就知道幾好嘅喎，喂。testing check， 喂、欸、有聲喎、 啊，你唔可以好似我阿爸唱 K 嗰啲習慣咯、啊。 唔係認真係因為我同嗰、那個friend 嗰個聲都即係用發力位置啊， yeah. 個聲音嘅質地都係幾近，咁、oh. 所以佢個呢支麥嘅即係 function 啦、啊，就用得到啦，用得好啦。咁、oh. 我試下又 OK 喎、啊，咁我就唔諗啦，唔、mm. 搞咁多啦。系啦，咁樣。 OK， 所以呢支平時可能有時屋企自己錄歌啊，或者即係唱歌嘅時候就會用到。 係啦，或者係有陣時如果有啲好嘅 setting 啊，做 live 都會用到咯。 哦， 盡量係咁。如果買咗咁，梗係用啦。係，係咯。 有冇改個名俾佢啊？ 冇啊，咪係咪自己個咪咯？ 超風的咪 啊！ 超風 我冇改個名，即係佢 黐線喎，老癲喎！ 佢係咪你想講係有冇藍牙嗰啲睇到個名？Anyway， 呢啲咁私人嘅嘢我都有名嘅喎。 哦， 唔係咩？算啦，我少女嚟冇嘢。 我唔好想知啊！ 好捧場嘅一人。 因為譬如有陣時，就算你係去 studio 錄歌咁樣，你都會揀一支係啱嘅咪，然之後去錄噶嘛。咁我都有自己支咪都好啊，即係你有咩，你可以控制到個演出嘅範圍，又可以再多少少 熟悉咯，最 同埋都可以講嘅呢個朋友就係新意嚟嘅。 哦， 係啊，我原來係啊， 所以而家同新意就有兄弟咪咧。 係啊，係啊。跟住然後就慘啦！如果一齊出 show， 就有機會就喂，你係一號定二號啊？就係兩支麥一樣嘅時候分唔到，即係分到。咁但係佢多謝佢咯，即係令到我有呢個習慣咯， 係、yeah, okay. 好嘅習慣。 哦、嗯 oh, ，OK， 嗱、嗯，我哋你上去就見到佢支私家麥係啲咩嘅樣㗎啦，咁樣。嗱，我哋頭先因為都唱咗譬如日明啦咁樣，但係譬如嗰個 MV 上面咧，終於講翻個正題啦，係啊，個 MV。MV 今次玩穿越呢條橋喎， 係 係啊，係導演 suggest 喂，招風撥試下咁樣。 係啊，全係張傑邦導演嘅旨意嚟嘅。 係 咁多謝佢啦，因為其實睇得穿越戲多、 嗯， 自己做一下都幾好啊。咁發覺原來不停做咧都幾有難度嘅，不停做然後有啲全部有啲唔同啊，因為穿越啊嘛， 做。 咁係啦，咁然後就。最尾嗰個故事嘅脈絡係我好想去翻個分手嗰個位置，但係就改變一啲將來嘅嘢啦。咁但係阿邦咧就嚟個反級啦，即係覺得個女主角係可以調翻轉頭改變。係我嗰陣時一聽呢個故事咧，就覺得、哦，原來 MV 可以拍到咁精彩㗎。係即係我會覺得好俾心機啊，同埋好多 detail 嘅嘢啊。咁特別係個女主角啦，係其實嗰陣時佢已經係粗身大細㗎啦。 哦， 佢已經真正係有個 BB 嘅。 係 咁都多謝佢，亦都用埋呢件事。係即係分手唔到，仲要。結埋婚，有埋小朋友，咁啊攞埋拍埋啦，咁樣。 使唔使加錢嘅？ 冇講到呢啲嘅。 因為買一送一，係咪？ 係啊，你話幾神奇真 係。我就 mark 級啦，我加。 mark 級，冇俾佢知道呢個訪問。 Okay. 所以今次都係第一次同阿張傑邦合作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 okay. 即係見就見得多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佢係一個極有點子嘅人咯，即係佢好細心同埋。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發覺，即係如果 M V 入邊有個打字機啦，穿越嘅機啦，係啦，係靚到爆，係咯。咁後邊係佢攞啲真嘅實驗室嘅嗰啲嚟做 props 嘅，係佢真係好勁 啊！ 真 係啊，同埋因為佢 M V 自己有一種好清晰嘅美學嘅，即係好有 character 嘅，係啊，所以不妨可以多啲 揾佢拍， 係啊，有趣咯，我覺得 冇錯冇錯， 係啊嗱，咁我哋頭先講過咧，超峰今日就準備咗四首歌啦，嚟咗第三首。歌咧係一首 cover 嘅作品嚟， 冇錯。 但係呢一位咧作曲嘅人都係近排其實都係算唔算第一次同你合作咧？即係喺你哋 live 上面，係因為蕭柯生你先前有一個係晚晚九三零啊， 係冇錯，四月嗰陣時，咁就真係第一次合作啦。知道佢玩電子嘢，飄嘢、電嘢、迷嘢，係啦，好叻。咁我同我困喎，咁應該有啲嘢嘅，咁真係有啲嘢，中意咗佢我真係， 中意風， 中意咗佢呀。 你有冇成日見到佢著花恤衫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你有冇覺得佢著花恤衫好好睇啊？ OK 嘅，即系咯，干净咯， 系，因为佢寻日先上完嚟，然之后阿乔就赞佢花恤衫。 哦，原来系咁样嘅， 系啦，咁样。 所以咧，我就即系同佢都倾得多啦，咁然后发觉佢都经历咗好多时间系即系做音乐嘅阶段啦， 系， 咁又讲下佢最即系proud of 同边个单位合作嘅作品。哦，原来佢作过歌俾 Eason 嘅， 系， 而系之前我自己好中意嘅一首歌。咁啊，阿貓阿狗咁樣。 O K， 你中意呢首歌有個有冇特別原因㗎？ 有㗎，一嚟就係rock 咯，pop rock。我少啲啲歌嘅， 係 即係可以俾我抒發啊嘛。咁二嚟就係即嘢嘅詞咯，因為就其實佢寫得都幾隱喻嘅，係啦，我唔係真係完全 get 到，但係大概係俾個方向你自己係揾喺呢一個社會度處身，係你嘅定位係乜嘢咯？係咪會係咪真係純粹人哋叫你阿媽阿狗就係阿媽阿狗咯？ OK， 咁所以佢都即係由佢今日可能佢近排嘅生活習慣啦，到佢聽歌可能都有一種主題貫穿到，就係幾睇到佢內心自己嘅價值啊，諸如此類，可能會觸動到佢會多啲啲。 係啊， 可能咁啱嘅啫。 可能係啊，因為揀第五首就唔關事。咁呢個時候啦，咁啊將個時間交俾超鋒啦， 係 啦，咁啊有佢 cover Eason 呢一首嘅《阿貓阿狗》。 耗盡你要撐的氣。流连你赤躯之地，造就你凑不到的境地，完成要你演的戏，成全了人间通俗喜剧，笑到死，温情未算都不用说，螺丝钉未断。吸机器运转，心似浮游，消失了叫地球回转得更久，何必等伤心水向下流，沉底的位位都有眼有口有手，面目模糊不入镜头，无聊地奋斗，无权留在方舟，在洪流下怎出走，平定了百家的姓，遗传了重复的命，遗忘那个篡改你剧情，完成了要打的拼，维持了要超稳定的定，有几声大人物最懂开玩笑，谁都很重要，有比谁忘掉，生死否有，消失了叫地球回转得更久，何必等生锈，水向下流，沉底的位位都有眼有口有手，面目模糊不入镜头，无聊地奋斗，无权留在方舟。 手，快活莫过于不奢望成就，非精英便靠好，永没有转机，最大那幸福就是被遗留，高声大鸣怎么他竟敢叫你阿猫阿狗，连真名都乞求，一下空流随便冲走几多个也有口有手，大难临头再活见镜头，无聊地奋斗，无缘留在广州，无缘做历史的小丑，小的爱延长世界多一代，问问哪个想改变未来，完成要你比的赛，挨完了你肯忍受的汗，你何在？ 好听， 是啊， 是啊，其实你 enjoy 唱 pop rock 噶，我应该答。 是其实我 enjoy 唱好歌咯。所以咩歌都得㗎，你明我意思嘛。 我即 係你明我意思，即係喎。 我真係提你呢要上网去睇返条片。因为我发现佢同个吉他手嗰个投入係啦，同埋嗰个活泼嘅程度呢，令我觉得你哋两个应该企喺度唱咗，咩坐喺度劲投入。喐身 好假呢就得个。真係好多嘢。唔係，但我觉得坐喺度佢都几舒服啊，嗰个吉他手。 Okay. 我想讲呢 ,Teddy 呢其实係我第一次同佢夹音乐㗎啫。但我识咗好耐喎，點解咧？就因為我同佢同一隊波嘅，打籃球。 哦， 係啊，咁跟住之後先至，你知唔知我打籃球傻到咧？係同一隊波啦，好耐啦，一齊啦，咁然之後夾過好多場啦，但係上網睇，哦，原來佢彈吉他嘅，我先至發覺原來係彈吉他。 然之後就邀請佢 jam 下， 唔係，然之後就Fluent Nick 再識。認識佢係知道佢同阿 Nick 嗰個 taste 即係音樂嘅取向都似嘅，咁啊梗係 jam 下啦，咁就覺得都唔係默契啦，係啱咯，係啦，已經係唔係默契嘅階段。 同吉他手好激動啊，但係 同埋 Teddy 嗰個笑容又係幾 warm 嘅。 哦，係咩？我又睇唔到喎呢個。 係啊，因為你投入自己世界。 好啦。 佢哋一人有一個世界。 好啊。 係啊，嗱，但係咧跟住你最後今日揀嘅呢首歌咧，其實都係啊，即係有陣時而家好多發覺啲歌手有唔同興趣啦，你就發覺有陣時啲興趣你就可真係識到啲唔同嘅音樂人啦，諸如此類嘅。原來跟住呢首歌咧嘅音樂人咧。是到你去跑山的。 是啊。 陈辉阳， 陈辉阳， 我估唔到佢原来中意跑山嘅。 佢个样子都真系唔， 你估唔到陈辉阳跑山啊？ 真系睇唔出，我觉得佢文静啲、书生啲。 我佢品茶嗰啲人嚟噶，即系同我哋一齐拿功夫茶，第一步要点样，第二步点样。 系啊，其实我一路都唔系好想攞出嚟讲嘅。咁但系即系因为我只系觉得，即系真系要。講下，因為佢幫咗我好多，而佢帶真係導我咯，係中意咗跑山，有呢個好好嘅習慣，而兼夾好多生活裏面人生好多一啲課題啊，一啲嘢，佢係 mentor 咯，簡單啲講，即係我自己咁覺得。咁我佢係一個極度注重健康嘅人咯，前職前面的部分不是的，即可能很忙的時候是，但如果你只要認真見他真人，你看他的腿呢，你就知道哇真係好 fit 咧嚇，即係點樣啊？同埋我一跑，我先知道佢速度唔快㗎，即係我唔係話佢可以快，但係只不過佢嘅耐力真係好驚人，真係好驚人。我同佢跑一個暗斜咧，嗰個暗斜係講緊可能要頂五六百米啦，係啦，我都唔係好識計啦。但係嗰個暗斜真係斜到大概45度或以上咯。 呢啲叫暗斜，啲明斜啦。 跟住佢係。佢每步細到好細，但系佢都系 keep 住個 pacing 啊！ 哇！ 然後我係覺得得啊，可以啊， 繼續行，即係我係其實搞唔掂，所以佢嘅耐力係好好，好好。 OK， 幾有趣喎！所以你就係係由跑山先定係做歌先咁？ 做歌先嘅， 做歌先。 然之後我就哇咁 fit 嘅，然後咧佢因為嗰陣時佢做監我神歌啦，文藝青年啦，佢就成身都行山碌。咁、 okay. 我問佢。搞咩咧？即係係咪特別嘅衣著咧？即係請問啦，即係你唔知啊嘛咧，係啦，即係嚇係咪特別嘅衣著？咁佢就話跑山係習慣。跟住之後就我同事 Vicky 咧就話係啊，跑山㗎，我跟過一次啦，都唔不過唔使再跟佢㗎啦，都好難㗎，係咩？好難咩？ 你就去挑機啦。 可唔可以跟你啊？可唔可以跟你？即係我咪就苦苦就即係約佢幾次，就真係終於跑到，然後而家就養成一個習慣啦。每個星期差唔多都會揾大家。 O、okay, K，、所以今日係有一個主題㗎，就係超峰與音樂結緣，同以音樂結緣燈。即係你見到人揀嘅歌，其實真係同佢可能係合作開唔同嘅班底，或者甚至乎唔係就係班底咧。即係佢朋友啦， 嘅一啲嘢 嘅生活嘅圈子啊，生活嘅習慣啊，等等咁樣嘅。咁轉頭佢就會唱呢首《問題青年》。 係啊， 但係好啦，咁最後就要真係問埋阿超峰啦。咁今年嗱，而家有第二首啦嘅派台歌啦。咁嚟緊咁今年你嘅音樂嘅 plan 會係點樣樣嘅先？ 其實如果計第二隻碟咧，都加埋廿八天都係三首。 係、 咁我自己嘅好希望做咗兩件事，一就係希望出到一隻碟。嗰隻碟係希望係七至八首歌啦。 Okay. 啦，咁應該 OK 嘅。 係 啦，咁第二件事就係因為本身一路都已經諗定一個個人嘅音樂會嘅，喺七八月咁啦，係、啦，講咗噶啦。唔得啦，而家。咁我希望今年做到咯，係、 okay, 啦，即係但係都 unknown 嘅，即係交俾個天。順利咯，希望，但係都會開 turbo， 可能 turbo 覺得係以做到嘅心態去完成呢兩件事。 OK， 咁我哋喺度用佢嘅音樂去到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快啲有 show 睇。 身體健康，萬事勝意啊！ 係啦，今日多謝曬超峰，咁啊最後將個時間咧交俾超峰啦，同埋今日佢邀請上嚟一齊玩嘅就係阿 Teddy 呢位吉他手咧。最後就有呢首《問題青年》，多謝曬你今日 ，thank you，thank you。 是否必忘解決問題，疑惑太無謂？是否对于不存在答案追根究底都不切实际，热血青年年月珍贵，承认理想等于妄想才是有为，或者是自己有问题从未计利和弊，为什么会觉得能令世界改变生存比较实际，像吃饱的蝼蚁，别问这一世随风让尘是否浪费，无奈是我心声不美打动着谁，无知者才没畏惧，难道野火的话说多句妨碍大众熟睡，常成是我居然敢对命运反对，而天真真的有罪，也许更荒谬过不去，大人没法允许，到底肯够活到几岁，会审判错或对，梦想可是原罪，自尊这枷锁也许才制造融俗眼泪，无奈是我心声不理打动着谁，无知者才没畏惧，难道野火的话说多句妨碍大众熟睡， 信城市，我居然敢对命运反对，而天真真的有罪，也许跟荒唐过不去，大人没法允许，到底肯够活到几岁，会审判错或对，或者是自己有问题，从未计利和弊，为什么会觉得能令世界改变生存比较实际，但吃饱的蝼蚁，做梦也不信人间谁能扮演上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中国上市公司不要再进行财务欺诈行为，并且欢迎纳斯达克加强监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承认近来个别中国公司出现财务造假行为，但是并不完全代表所有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中方亦都对财务造假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批评美方针对中国公司的言论和做法明显带有偏见，指中国公司不遵守美国规则的讲法以偏概全。耿爽说，中美监管机构在跨境上市公司审计监管领域开展多项合作，事实是美方不愿意解决问题，针对中国的有关言行是对监管问题的政治操弄，强调逼迫中国公司和美国退市将会严重损害美国投资者的利益，期待美方拿出诚意，按照国际惯例以平等合作方式解决分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日最后一次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之后正式卸任发言人一职，并且不再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央视报道，耿爽将会有新工作岗位。耿爽是外交部第30任发言人，2016年9月首次亮相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他从事外交工作20多年，曾经在外交部国际司、国际经济司以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亦都曾经担任中国驻美使馆新闻参赞兼发言人。翻嚟本港，一名51岁男子因为违反强制检疫令，在屯门裁判法院被判监禁4个星期。强制检疫令定明他必须在家接受强制检疫14日，但他在检疫令仍然未届满之前，在没有合理辩解以及未获授权人员许可之下离开检疫地点，并且在2月23号在深圳湾管制站被入境处职员截获。卫生署发言人说，有关判刑可以给予社会非常清晰的信息，违反强制检疫令是属于刑事罪行，政府对违反检疫令的人绝不容忍。立法会提名8名议员分别加入中文大学校董会以及香港大学校董会，获提名的议员全部属于建制派。立法会内务委员会需要选出新一批议员接替任期已经或者即将届满的议员校董，自由党的张宇仁、工联会的麦美娟以及民建联的刘国芬获提名加入中大校董会，经民联的石礼谦、吴永嘉、新民党的叶刘淑仪、民建联的张国军以及郑永信获提名加入港大校董会。会议期间只有建制派议员在席，两名现任港大校董会议员校董毛孟静和叶建源未获提名。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同埋有骤雨，晚间同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日有骤雨，早上雨势较大，随后的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70点，升404点，总成交金额1,34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0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4.2跌8毫，汇丰控股40.5升1.65，美团点评159蚊跌5.2，阿里巴巴212.2升1.2，小米集团13.02系升3.6，友邦保险71.6升6毫，盈富基金25.14升4.2，中国平安81.35升8毫，中芯国际19.7升1.02，港交所294.2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9.32，瑞士法郎0.957，加元1.347，人民币7.087，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日经平均指数报22,863点，升167点。港金现价报15,800蚊，系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38美元，卖出1,709.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空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而家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海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是挤塞的，车龙排到近油塘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的支路而家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博爱支路去屯门和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时间来到下午的4:38，回来骚动音乐，今天阿琼的部分呢 阿妈细细个都会教嘅，政府又会宣传话俾你听，唔好浪费食物啊，唔好浪费你啲时间啊。 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 浪费、哦，是唔好嘅行为嚟嘅。 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 但是有一种浪费呢，是心甘情愿嘅。 想说我没有志愿，也没有事情好消遣。有一个人能去爱，多珍贵。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强的想我的优点。十年无所谓。 看来林宥嘉之前的作品。 你和他没有如愿，短短半年内开始分离。我的爱依旧没变，连我自己都对我钦佩。有的是很多资源，我有的是很多时间，不去爱才是浪费，多不对。 第一首歌揀嚟林宥嘉《大小说家》专辑当中的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浪费》。故事当中讲的就是，我明知爱你是一件很浪费我时间而且冇结果的事情，偏偏呢我就一啲都不想放弃的故事。 当我坠入深渊里的爱中，无所谓，早已碎成一地残缺。 不能够再像从前一样，自以为无私的奉献。去了别过头，不再承诺，我一无了所有。Oh, I 尽管布满了伤口，不再疼痛，也无所畏惧担忧，就让我自由飞到那另一边。曾经我怀抱着天真无邪，如今眼里暗淡不见光明，不能够再像从前相信这是一切。 Oh, I 我想拥抱那女孩，告诉自己你学会了成长。 Oh, I 无需再假装坚强， 介绍一位台湾的创作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王介伟，简历和吴青峰合唱的这首歌曲，歌曲名称叫做再也不见。不想再浪费时间在她身上，于是就跟对方说我们再都不要见了。 无爱失去了别过头，不再承诺，我一无了所有。Oh, I 尽管布满了伤口，不再疼痛，也无所畏惧担忧。 但是这一句再也不见呢，其实可能不是跟对方讲，而是跟自己讲的，想着是对自己一个提醒，同埋对自己一个保证，保证呢再不在这个不值得的人、冇结果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黄昏宣告着今天已死亡，淡去的光阴是我的战场，终于在热落的时机，很喜欢你的他，多陪你啊。是真的开心，不是在作假，没有言笑互动健康，出我的手机，也让你看看我的他，不介意的话，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吗？你还不是一可能的 福恩2020年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元日》。重见翻某人之后呢，一瞬间一刹那，曾经对自己的保证和承诺呢，都瞬间灰飞烟灭。 他可以放空自己，想留点时间让我们再说说话，我想再愚弄自己，也拿出破绽百出的心胸宽大。你不忘调侃自己不够好，却总是有人为你牵挂。我又被回忆波及，心怎会这样不强壮落下。同一颗太阳 Hebe 作品，歌曲名称《元日》。MV 当中 ，Hebe 咧都做咗个类似嘅故事嘅，就系表面上对住个男仔仲可以谈笑风生，但系转个身咧就已经泪流满面。我谂有啲人咧，对于可能自己嚟讲啦，真系有呢个魔力嘅，就系有种不能抗拒嘅思念，同埋斩不断嘅情丝啊！ 接好的信息等着你回，困也不睡，昨天说我讨厌，今天准时赴约，还堵着嘴、哎、该死的世界，我是不是了解，被箱子里的灯照着的你好美，我牵你手就走，你生气却没有松开手。我们在一起吧好不好，我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我们在一起吧好不好，我们在一起吧好不好，也许我话不会说，也是一种深刻， 永浩最新专辑当中的最新曲，歌曲名称叫做《在一起嘛好不好》，用国语读可能啱啲嘅，在一起嘛好不好。所以话中意边个咧，都系一件几烦嘅事嚟噶，好想同佢一齐啦，但系自己又话唔到笑啊。 我以后的晚餐不再坐你对面，只坐你身边。放在最上面。 就咁谂个画面啊！咁我想都真系足够幸福嘅，所以呢首歌咧系咁重复啊！真系好想同自己心爱嘅呢个女仔喺一埋一齐。简妮李荣浩最新专辑当中嘅呢一首作品《再一起嘛》，好不好？尤其是呢排咧，我都参透咗个大道理嘅，就系当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平平安安地同自己爱嘅人一齐浪费时间，好幸福啊！ 与你在一起，总觉得浪费时间，分分秒秒像烟，熏得我睁不开双眼，红色的墙把我拉入无尽的轮回。山地沉入大海，在真空的梦里星星睡睡，我的灵魂被锁在你温柔的牢笼，日复一日想逃开，却把心牢笼解套，于是我们成为了一团烂泥，沉溺于爱与被爱的混沌不明。有天我放声 一首作品讲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啊，说跟你一起完全是没有任何建设的，好像烂泥那样摊在那里，但是可以跟你一起这样浪费时间，真的又很幸福。跟你 9M88 作品， 我的灵魂被锁在你温柔的牢笼，日复一日想逃开，却把心流往街头，于是我们成为相约就 仲有首歌紧嚟九零八八聘用资讯专辑当中嘅作品，嗰、那个名称就叫做浪费时间。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喺假期同爱嘅一齐好好浪费时间。